第十六章，正义。在英语里面呢，正义这个词叫 justice， 它更倾向于指一种比较合适的安排，比较大家满意的安排。它里面强烈的包含一种公平 fairness， 公平的这个含义。正义论的作者呢，约翰罗尔斯啊，鼎鼎有名，他是美国近代最著名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家。他除了正义论之外，他还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 Justice as Fairness， 就可以翻译成作为公平的正义，或者说公平即正义。他里面比较系统的描述了他认为的正义观念啊，核心就是公平就是正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以前，大概是人类第一个系统的描述正义观念的这个著作，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的前半部分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这个描写就是柏拉图通过虚构的苏格拉底和不同观念的一些人的辩论来探讨到底什么是正义啊，如何定义这个正义。那么在那本书里面呢，他的结论就是柏拉图认为啊，正义就是作为个人来讲，就是三种品质的和谐啊，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品质的和谐。对于一个城邦来讲呢，各个阶层和分工的人各安其分啊，这个就是正义。从这个脉络中间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古代的时候啊，我们所说的正义，它更倾向于是求诸于己的，是强调内心的，它不是太强调那个社会关系的调整。在柏拉图看来的话，社会关系调整的正义很简单，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人啊，各安其分就完了，武士做武士，领导者做领导者，农民做农民就完了，这就是正义了。但是到了这个20世纪的罗尔斯的话，正义的观念变得非常复杂，又是什么正义之幕啦，又是初始情况啦，等等等等，正义的观念就特别强调如何分配啊，如何这个权力如何分配，利益如何分配，怎么样才能做到大家觉得公平 fairness， 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改变呢？如果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看尤尔赫拉利这个章节对正义的论述的话，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尤尔赫拉利说，我们人类的各种道德观念它也是进化中形成的，也是用来处理部落中间个体和个体之间如何更和谐的生活大家不要打架做什么分配啊，做什么处理啊，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接受，也是用来调节这些关系的。我们现在的道德体系看上去和古代原始人的体系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能杀人，不能偷盗，做事要公平，不能欺负弱者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根本改变。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呢？是人的数量啊，这么简单？什么意思？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啊，进入定居啊、农耕啊这样文明社会之后呢，人口的这个数量是激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开始复杂了。我们虽然依然秉持自己这个原来的这些价值观，什么不能杀人啊，做事公平啊等等这些价值观，但是如何去实践这些价值观，这个实际上才是我们问题的核心。就是正义啊，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正义要求不仅仅是要有一连串的这个抽象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实践这些价值观。你要想实现这个所谓的正义的话，你就必须要找出一个行为和那个行为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你要说一个行为是不正当的或者是不正义的，那么必须指出这个行为导致了什么结果，对吧？或者反过来，面对一个很糟糕的结果，你必须要找出引起这个结果的行为，你才能谴责，对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现在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讲？比如说原始人，原始人他是很容易看到自己的行为的结果的。在一个简单的社会组织的结构中，你是很容易看清自己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说我抢了你的食物啊，你和你的家人就开始挨饿，那么这个挨饿这个糟糕的结果当然是由我抢夺食物这个行为造成的，这个就非常明确。所以你做道德谴责呀，你做这个公平的判断呢，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由于这个高度的社会分工，我们实际上只是社会这个超级复杂的这个组织结构中的一环，我们很难看清楚自己的行为和造成的结果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比如说我穿皮草大衣，这个到底和动物的被屠杀有没有关系？我买珠宝钻石，这个和童工啊、奴工啊和犯罪啊，大家是不是看过一部电影叫《血钻》呢？那些在非洲开采钻石的这些工人是非常悲惨的，对吧？也是经常是受到这些犯罪集团控制的，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哪些是我应该负责的，哪些我不需要负责？哪些是我应该关心的，或者哪些是因为我的冷漠、我的无知造成的？这些问题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中，个人很难看清楚其中的关联性。没有了这种关联性，我们如何去判断自己行为的善恶？我们如何去实践正义呢？一个原始的采猎者，他是非常清楚自己的食物是怎么来的，那是他自己采集打猎来的嘛，对吧？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衣服鞋子哪里来的，做这些衣服鞋子的人就在他的山洞里边。他甚至非常清楚自己的养老金的存储情况啊，因为这个养老金现在就在外面玩了，在泥里边打滚呢。因为在原始社会里面，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养老金嘛，对吧？但是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你知道自己的食物是如何到达你的餐桌上的吗？你知道自己的衣服是谁缝制的吗？你知道政府在拿你的养老金在做什么吗？你全都不知道。这种高度的复杂的组织化的社会体系，使得我们个人要么就是快乐而无知的活着，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想探求真相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不可完成的使命。那么我如何判断我的行为没有伤害到别人呢？我根本无法判断我的行为通过这个社会分工的这个链条最后到底影响到了谁。比如说如果我投资买了一个化工厂的股票啊，我因此可以获得每年比如说 5% 的回报，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化工厂是不是影响了当地的生态？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很昂贵的经济学上有个词儿叫外部成本，就是指除了你正常生产需要的这个成本以外，你对周围的环境、社区、对社会造成的一些影响，这个也被算作是一种成本，但是不需要你企业去承担，这个成本往往是社会去承担。那么这个化工厂呢，它可能会做得非常隐秘甚至是非常合法，它可以去游说国会通过一些 比较宽松的环境保护法案，那么他就可以挣更多的钱，他挣了更多的钱，你的股票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对吧？但是呢，这个投资者呢，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那么投资者是不是应该为这样的一个糟糕的结果负一部分责？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是我们的无心之过，我们并没有想去害人，我们并没有想去造成环境污染，我不过是买了股票嘛，那是他们的事儿，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说辞呢，实际上是采用一种叫动机的道德来开脱。这个我不知道翻译的是不是很恰当啊，这个英语叫 morality of intentions。 intentions 就是你的倾向，你的动机，用你的动机去判断你这个行为是不是道德。这个是来自康德的这个义务论的正义观。康德呢认为这个正义啊，它主要是来自内心的感受，他非常强调一个好的愿望是用来判断你这个行为是不是正义的一个依据。康德是非常强调一个好的动机啊，一个好的起因，一个好的愿望，来作为这个行为判断的标准。他讲 ,the goodwill is the only good without qualification, 就是说善念就是善啊，你有一个好的愿望，这本身就是一个好，就是一个善。他用来判断这个善恶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我们是无心作恶，也根本不知道这个化工厂在干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呢？哎，但是尤尔赫拉利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的。他认为现代人类啊是高度的相互联系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道德的核心就变成了你要去了解啊，他原话叫 The supreme moral imperative becomes the imperative to know, 你要去 know, 就是你要去了解这个事情才是道德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悲剧往往不仅仅是来自人的仇恨啊、贪婪啊这些负面的情绪，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因为人类的冷漠和无知而得以实现的。那么一个风度翩翩的、很优雅的、很有爱心的这样一个英国女士，她可能正在资助贩卖奴隶啊，她讲的是大航海的时代啊，因为她投资了那些公司，而且根本不愿意知道那些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 OK, 那些公司做的就是贩卖黑奴的生意，他们喝着下午茶，用着雪白的糖块，却根本不知道生产这些糖块的奴隶在美洲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穿着皮草，也根本不关心动物被屠杀剥皮的悲惨。这些都是我们的无知和冷漠。在1930年代的德国啊，一个勤勤恳恳的邮递员，他其实就是纳粹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啊，他勤勤恳恳的工作却使得纳粹的机器更高效的运转，他完全没有责任吗？那么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邮递员完全没有意愿去了解自己的国家的纳粹在做什么，他这样努力的工作到底有没有道德上的责任呢？我只要完成我自己的工作就行了，我对这个大的图景我不关心，哪怕纳粹在杀人，纳粹在犯罪，跟我没关系，我继续干好我的工作就行了，这个难道完全没有责任吗？但是你反过来想想，你让一个邮递员如何去探求真相？你难道要他拆开每一封信件去判断这封信传递的信息是否符合道德吗？这个根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可以反过头去很清晰的说，哎，纳粹啊，我们可以对你进行道德评判，你是恶魔。但是一个30年代的德国人，你让他如何去做判断？ 这样一个很辛辣的讽刺，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没有答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射了这样一个苦涩的事实，就是那种我们曾经有的道德上的确定性的判断，哎，我抢了你食物，我就能让你挨饿，我这个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这样很明确的道德上的这个确定性，由于世界变得过于复杂，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我们这种直立的猿类的大脑能够理解的范围。更进一步，现代社会中间呢，大多数的不公正或者说非正义，不是来自于我们个人的偏见或者说傲慢，他们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一种大尺度上面的偏袒或者偏见。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小螺丝钉。我们没有可能去认识这个偏见的系统的这个全貌。尤尔赫拉利讲，我啊，作为一个研究人类的学者，对很多很偏远的人数不多的那种小族群啊，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个世界也一再忽略他们的存在，我们都不知道人家在那儿，我们如何能够对他们公平？即使你自己就是这些小族群中间的一员，你也是受压迫群体中的一员，但是也仅仅是局限于你自己在这个小群体里面的感受，你很难去了解和理解其他的受压迫的群体。比如说一个美国的黑人的经历，可能就和一个中国的同性恋者的经历完全不同，他们之间虽然都是受歧视、受压迫的这样一个少数族群，但他们之间依然无法相互理解、相互了解、相互支持。这个在古代啊，其实问题不大，因为相互的生活是独立的，相互是不干涉的。但是现代社会由于这个生产供应网络、信息网络、生态网络，它是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是高度相关联了。各个群体之间都开始有了相互的影响，比如说你这个发达国家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或者海平面上升，你发达国家不一定是第一个受害者，你可能是那些岛上的那些原始居民，他们从来不排放任何这个工业的温室气体的，他们是第一个倒霉的，你这个时候正义在哪里呢？所以在现在我们各个群体之间有了如此深刻的相互影响的时候，如果再继续冷漠、再继续无知、再继续无视那些和我无关的人啊，和我不一样的人的那种利益的话，会不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呢？比如说发达国家可以将自己这个高度污染的垃圾啊投放到不发达国家，这个和直接去屠杀那些所谓低等人类啊，那殖民时代的时候就是发达国家的人是高等人，对吧？那不发达国家那就是低等人类。你把垃圾扔到别人国家去，这些和直接屠杀那里的低等人类有什么区别吗？道德这个话题放在全球的范围内，真的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非常无力。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区分善恶的啊，比如说公车上有人吵架啊，你干不干涉是一回事，但是大家心里起码都知道谁对谁不对，对吧？但是这个尺度一旦放到全球的范围，放在这个无比复杂的系统上，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善恶的判断。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善恶判断，那尤尔赫拉利给我们总结了有四种模式，我们可以看一看哪一种符合我们自己。这个内容我们放在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的收听。